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十二回，说对联猜疑徐姓，得行隐巧遇马融。却说狄公见洪亮不知道孺子典故，乃道：这孺子不是做小孩子讲，乃是人的名字。从前有个姓徐的，叫做徐孺子，是地方上贤人。后来有位陈蕃专好结识名士，别人皆不来往，唯有同这徐孺子相好。因闻他的贤名，故一到任时，即置备一张床榻，以便这徐孺子前来居住。旁人欲想住在这榻上，就如登天向日之难。这不过器重贤人意思，不知与这案件有何关合？洪亮不等他说完，连忙答道：大人不必疑惑了，这案必是有一姓徐在内，不然那奸夫必是姓徐，唯恐这人逃走了。狄公道：虽如此说，你何以见得他逃走了？洪亮道：小人也是旧梦猜梦，上联头一句乃是寻孺子遗踪，岂不是要追寻这姓徐的吗？这一联有了眉目，且请大人将姚夫原点与小人听。狄公道：下联甚是清楚，姚夫也是个人名，此人姓邵，叫康杰，姚夫两字乃是他的外号。此乃暗指六里墩之案。这姓邵的本是要犯，现在访寻不着，不知他是逃至四川去了，不知他本籍四川人，在湖州买卖以后，你们访案若遇四川口音，你们需要留心盘问。洪亮当时答应：大人破解的不差，但是玩坛子女人以及那个女孩阻挡那个男人去路，并后来见着许多死人，这派境界皆是似是而非，这样解也可，那样解也可，总之这两案总有点端倪了。两人谈论一番，早见窗格现出亮光，知是天已发白。狄公也无心再睡，站起身将衣服剪理一回。外面住持早已在窗外问候，听见里面起身赶着进来请了早安，在神案前敬神已毕，随即出去呼唤司助，烧了面水，送进茶来，请狄公净面漱口。狄公梳洗已毕，洪亮已将行李包裹起来交与住持，以便派人来取，然后又招呼他不许在外走漏风声。住持一一遵命，这才与狄公两人回街而来。到了书房，早有陶干前来动问，洪亮就将素庙的话说了一遍，当即叫他厨下取了点心，请狄公进了饮食，两人在书房院落内伺候。到了晨牌时分，狄公传出话来，着洪亮协同值日差先将黄华镇地甲请来问话。洪亮领命出去，下昼时分，何凯已到了衙中。狄公并不升堂，将他带至牵押房内。何凯磕头毕，站了一边。狄公道：毕顺这案件要是生死不明，本县为他申冤起见，反招了这反作处分，你是他本镇地甲，难道就置身事外？为何这两日不加以访查，仍是如此严当，岂不是故意藐视？何凯见狄公如此说法，连忙跪在地下磕头不止，说道：小人日夜细访，不敢偷懒懈怠，无奈没有行影，以致不能破案，还请求大人开恩。狄公道：暂时不能破案，此时也不能强如所难，但你所管辖界内共有多少人家，镇上有几家姓徐的吗？何凯渐声禀道：小人这地方上面不下有两三千人家，姓徐的也有十数家，不知大人问的哪一个，求大人明示，小人便去访问。 狄公道：“你这人也太糊涂，本县若知这人早已出千提治，还要问你吗？”只因这案情重大，略闻有一徐姓男子通同谋害，若能将此人寻获，便可破了这案，因此命如前来。你平时在镇上可曾见什么姓徐的人家与毕顺来往？若看见有一二人在内，且从实说来，以便提现审讯。何凯沉吟了一会，就望着上面说道：“小人是上年四月间才应差的，访这案件是五月初的，不过一个月之久。小人虽小心办公，实未知毕顺平时交结的何人，不敢在大门面前胡讲。好在这姓徐的不多，小人回去挨次访查，也可得了踪迹的。”狄公道：“你这个拙主见，虽想的不差，可知走漏风声，机难寻觅。且这人既做这大案，岂有不远避之理？你此去务必不得声张，先从左近房起，似有形影，赶紧前来报信，本县再派一前去。”何凯遵命，退下来，回转镇上不提。这里狄公又命洪亮、陶干两人等到上灯时候，挨城门而出，进至毕顺家巷口探听一回，当夜不必回来，一面暗暗地跟着何凯，看他如何访击。你道狄公为何不叫他两人与何凯同去？皆因前日开棺之时，洪亮在黄华镇上住了数日，彼处人民大半认得，怕他日间去被人看见，反将正凶逃走。何凯是地方上的地甲，纵有的问章问礼，这是他分内之事，旁人也不疑惑。又恐何凯一个得了凶手，独立难支，又拿他不住，因此令洪亮同陶干晚间前去，一则访访案情，二则何凯在访上还是勤力还是懒惰也可知道。这狄公的用意当日布置已毕，家人掌上灯来，一人在书房内将连日积压的公事看了一回。用过晚饭，正已安息，忽然窗外扑通扑通跳下两人，把狄公吃了一惊，抬头一见，乃是马荣、乔泰。当时请安已毕，狄公问道：“二位壮士这几日辛苦，但不知所访之事如何？”马荣道：“小人这数日虽访了些形影，只是不敢深信，恐前途有了错讹，或是寡众不敌，反而不美，因此回来禀明大人。”狄公道：“壮士何处看出破绽？赶快说来，好大家商量。”乔太道：“小人奉命之后，他向东北角上，小人就在西南角上，各分地段私下访查。前日走到西乡跨水桥地方，天色已晚，在集上捡了个客店住下，且听同域的客人闲谈，说高家洼这事多半是自家害了自家人。小的听他们说的有因，也就搭话上去问道：你们这般人所说何事？可是谈的孔家客店的案吗？”那人道：何尝不是，看你也非此地口音，何以知道这事？莫非在此地做什么生意？小人见他问了这话，只得答着讥讽道：我乃山西贩皮货客人，日前相宴之时，我们有个乡亲也是来此地买卖，却巧那日就住在这店内，后来碰着谈论起来，方才晓得。闻说县里访拿得很紧，还有赏格在外，你们既晓得自家人所杀，何不将此人捉住送往县内？一则为死者伸冤是莫大功德，二则多少得几百银余，落得快活。你我皆是做买卖的朋友，东奔西走，受了多少风霜，赚钱十本还不知道，有这美事落得寻点外水，岂不是好？那般人笑道： 你这客人说的虽是，我们也不是傻子，难道不知钱好？只因个缘故在内，我们是贩卖北货的，日前离此有三四站地方，见有一大汉，约在30上下，自己推着一辆小车，车上极大的两个包裹，行色仓皇，茫茫的直往前走。谁知他心忙脚乱，对面的人未尝留心，咚的一声，那车轮正碰着我们大车之上，当时车轴震断，将包裹撞落在地下。我当他总要发急，不是揪打，定要大骂一番，哪知他并不言语，跳下车，将车轴安好，忙将包裹在地下拾起，趁此错乱之际，散了一个包裹，里面露出许多胡丝。他亦不问怎样，并入大包裹内，上好车轴，仓皇失措，推车向前奔去。听那口音，却是湖州人士。后来到了此地，听说出了这案，这人岂不是正凶？明是他杀了车夫，匆匆逃走了，这不是自家害的自家人？若不然，焉有这样巧，偏遇这人也是湖州人士？只怕他去远了，若早得了消息，岂不是个大大的财路？这派话皆是小人听那客店人说的，当时就问了路径，以便次日前去追赶。却好马蓉也来这店中住宿，彼此说了一遍，次早天还未明，就起身顺着路径一路赶去，走了三四日光景，却到临近地方，有一所极大的村庄，见许多人围着一辆车儿，阻住他的去路，小人们就远远的瞧看，果见有一个少年大汉，高声骂道，咱老子走了无限的关隘，由南到北，从不惧怕何人，天大的事也做过了，什么稀奇的事损坏你的田道，也不值几吊大钱，竟敢约众拦住，若是好好讲说，老子虽无钱，给你一包私货，也抵得你们苦上几年，现在既然撒野，就莫怪老子动手。说着两手放下车子，举起拳头，东三西四打了那班人抱头鼠窜，跑了回去。后来庄内又有四五十个好汉，各执锄头农器前来报复，哪知他不但不肯逃走，反赶上前去夺了一把铁铲，就摔倒几个人。小人看见那人并非善类，欲想上去擒拿，又恐寡不敌众，只得等他将众人打退，向前走去。两人跟到个大镇市上，叫什么双土寨，他就在客寓内住下，纺织他欲在那里卖货，有几日耽搁，因此紧赶回来禀知大人，究竟若何办法？狄公听了这话，心中甚是欢喜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且先派人捉拿凶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第12回完。